睇住啊，城市猎人，今次实搞掂你嘅，去死啊！掂晒啦，我搞掂咗城市猎人啦！有冇搞错啊？城市猎人都有拍档嘅咩？点解我唔知噶？ 你梗系唔知啦，我哋两个加埋先就系城市猎人。 安奈， 系我就麦佳啊！ 你平安到步，可喜可贺。私人提醒你，你个女嘅处境而家比你更加危险啊！ 你点解要咁做啊？岂有此理，太过分，太过分啦！ 正啊正啊，果然就冇得顶啊！呢啲先系大师级制作啊！ 嗱，孟波啊，啱嚟咗啲新货啊！ 哇，好嘢啊，老板，你真系唔话得啊！唔该晒，唔该晒。 你条死你条尸走嚟呢度蛇王做嘢。快啲跟我嚟睇下有冇公开。 哈哈，维小姐快望上嚟真系犀利啦，系佢先至到万波塌塌掂嘅啫。 你放过我啦，好唔好？ 吓，睇下有生意啊！十万火急，请你哋尽快嚟东京餐厅方井亮治，委托人系个男人嚟噶，不过九成九都系保护佢个女噶啦。啊！你只衰嘢，出埋你今日屎叫，孟波，你快啲拉出嚟啊！ 肥婆奶奶你话咁容易俾你捉住，我仲系孟波嚟嘅。哇，够晒成熟又有气质，好正啊，好正啊！ 用咁大胆、咁有品味嘅方法嚟揾我做嘢嘅人，你系第一个。 阁下就系万波先生。 系，我就系孟波侦探社嘅执行董事孟波，请多多指教。 我个名叫做马天尼老师。好，咁起程，时间冇多。 哇，唔系啊，马又会咁主动都有嘅，发达啦，嚟啦。 走，孟波。又同靓女一起静静鸡接咗单生意，唔话俾我知系咪？睇你搞乜？ ローザ・マルチネス、いい名前だ。君のイメージにぴったりだ。 どんなイメージかしら？ 你就好似一朵盛开嘅玫瑰咁，散发出清新同埋诱人嘅香味。你令到周围嘅花朵都变成不知所谓嘅杂草。 你把口朗过油咁，几识氹女仔啊？ 你嘅高贵同美丽实在令人无法抗拒。 あらごめんなさい、灰皿と間違えちゃったわ。 あーもう気をつけてね、ローザちゃん。ところでどこ行くの？ あそこよ。 ん？こ、国会議事堂？ あー、呢度又宏伟又有内涵。如果啲政治家好似啲座大厦咁就好啦。詹姆士麦佳啊， 你识得佢嘅咩？ 佢系加纳共和国下任嘅总统候选人啊嘛。 佢而家系民主运动嘅领袖嚟。 照我所知，詹姆士麦佳啊将会同军人出身嘅现任总统嚟一次短兵相接。 本来麦佳亚系反政府嘅活跃分子嚟嘅，不过佢被囚禁咗16年，两年之前先被释放。如果麦佳亚胜出嘅话，加纳共和国就可以踏上民主之路。假如现任总统连任嘅，咁样就会继续由军人统治。 我有个不祥嘅预感，唔通麦佳亚就系你个 boss？ 今次我个委托人就系佢。 冇错，佢就系你嘅委托人。 咁唔好意思啦，我孟波一向都唔会接男人嘅生意。 咁我呢个做秘书嘅好难做噶噃，横掂都嚟到啦，见下佢先啦。 好啊，冇问题。不过你要陪我玩翻马先得噶噃。 你做乜嘢啊？快啲放开我啊！我亲眼睇住行咗入嚟嘅，麻波就衰嘢晒喺呢度嘅， 你静啲好唔好啊？知唔知呢度系咩地方啊？ 靓女，ゴリちゃんがキュロットはいかん、キュロットは88センチとミーター、 82センチ、 勝った。哎呀！ 你阻差办公，我而家要拘捕你。 啊？乜原来你系差人嚟噶？ 系保护 VIP 密探啊！快啲身。 新庄小姐，你放咗佢先啦。 但系老师小姐啊，呢个人点可以放噶？ 佢系麦佳亚先生嘅客人嚟噶，放咗佢啦。 吓，麦佳亚先生识啲咁嘅人？ 系啊，唔好意思、啊，不过其实我都好想一世俾你捉住噶，你捉我翻去啦。 点会咁噶？ 系啊，究竟佢哋喺度搞紧啲乜嘢咧？搞到我而家一头雾水啊！ 麦佳亚先生可以接受我哋嘅访问吗？ 系唔可以啊，唔可以啊！ 麦佳亚先生，请你讲几句啊！如果唔系，我哋冇得交差噶。 系咯，关我佢对手。 要劳烦你嚟，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件事实在嚟得太过急，系咁嘅。我想揾个私人保镖啊！ 我谂我唔可以应承你啊，因为一向以嚟我都系唔保护男人嘅。 喂，孟波啊，你讲乜嘢啊？ 我有大把保镖，唔需要劳烦你嘅。我想你保护呢个女仔。 吓、啊，呢、這个咪头先左头左势嘅差婆嚟嘅？ 新庄安来，我希望你可以暗中保护佢。 我真系唔明啊，点解密探都要揾人保护嘅？佢保护人就差唔多。 系咁嘅，我接过一个恐吓电话，唔知点解呢个人话会对呢个女仔不利。 做爸爸嘅要保护自己嘅女，系理所当然嘅事啊。 喂，你讲乜嘢啊，孟波，唔好乱噏啦。 点解你会咁谂噶，孟波先生？ 系双眼，你同佢双眼真系生得一模一样。你只系收到一个恐吓嘅电话，就要即刻揾人保护一个密探。只要细心啲谂下嘅话，咁好容易揾到答案嘅啫。 系，冇错，你讲得一啲都冇错。佢的确系我个女。要讲翻18年前，我嘅日籍太太刘妮子喺一次意外度死咗。我要全身投入反政府活动，所以将安奈送嚟日本。当时只得6岁，我咁做只系为佢着想嘅啫。过咗冇几耐，政府军发现咗我嘅根据地，于是派大军包围，仲将我捉咗，运喺监狱度。我喺监狱度度过咗16年咁耐，呢段时间我完全冇晒安奈嘅消息。半年前我先知佢嘅近况，政府喺民主运动嘅压力之下将我释放。我就成为了下届总统的候选人。我收到外母寄给我的信，信里面说安奈已经是个女干头。来到日本有一件事令到我很震惊，就是我发梦都估不到派来保护我的密探竟然就是安奈，她我的女。 又有谁知道新庄安奈是你的女呢？ 安奈她由小个开始似乎已经很抗拒认我做她爸爸，所以除了圈内人相信我哋嘅关系唔会有其他人知道。 不过恐吓你嘅人就知道啊。 你讲得一啲冇错。 应该仲有多一个人知道。 哦，请入嚟啊。 太爷专门利用美貌嚟摆布男人嘅狐狸精出场啊。 哇，孟邦乜咁俾面啊。 牙子啊，乜你喺度嘅？ 今次我哋要保护贵宾系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呢个小组由我负责嘅。 系，冇错。呢件事牙子都知道嘅。 最初听到呢个消息嗰阵，我都吓咗一跳啊！ 咁唔通介绍呢单生意俾我哋做嘅人就系你啊？ 哇，好嘢喎，慧香真系聪明啦！我咁关照，应该多谢声啦啩？ 多谢、啊。 使鬼多谢佢咩？肥婆奶奶你话佢仲争我好多人情噶，但你自己睇下啦，水蛇春咁长啊！ 喂，你做咩啊？你 当我系介绍费啦，系咁依靠你10次啦。 吓，咁都得啊？ 新庄安奈24岁，未结婚，靓女一名，仲有卢斯小姐都唔错㗎，係咪呀？咁好嘅工作你一定唔会退㗎，係咪？ 咁杀咗你啦。 既然係咁真係太好啦，麦佳亚先生，孟波同埋慧香决定接受你嘅委任啦。 好、哦、真係嘅，咁多谢晒，拜托两位啦。表面上你两位就係我嘅私人保镖啊。 唉，牙子介绍嘅生意我都要接，我真係冇骨气。不过冇办法啦，人穷志短。 耶耶！ 你只衰嘢啊，扎扎地地话要保护安奈，其实系乘机坐佢架车啫嘛。 喂，孟波啊，你自己够有一架车啦，做咩要坐我架？ 系因为啊，你话晒都接受过严格嘅训练啊嘛，手车好坐隔篱都安全啲噶，系咪咁讲啊？ 我都唔明白你点可以做保镖。 啊！俾你睇住前面啊，前面有条柱啊，揽住就唔系几好啦。 我唔使你教我点揸车。 你嬲起上嚟嗰阵个样仲靓，咁我要猛咁激你先至得。使唔使咁大力啊？ 喂，沙展啊，呢个咁嘅人，你点可以容忍佢喺度噶？ 冇办法啦，佢系麦佳亚先生请翻嚟嘅保镖。 咁讲法，麦佳亚先生即系唔信任我哋嘅能力嘅啫。 安奈，你冷静啲啦。人哋点谂系人哋嘅事，我哋今次嘅任务系要保护麦佳亚先生。 我明白啦。 阿詹，俾个咁嘅男人跟住安奈，唔会有问题咩？话就话穿嘢，都不过系日本咁太平冇风浪啫，我对佢冇乜信心。 系咩？不过我觉得呢个叫孟波嘅男人，有啲地方的确同我好相似。 牙子啊，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要在秘密的情况之下保护安奈。 如果件事扬了出来的话，实会引起轰动的。如果是这样，安奈就不可以再担任今次的工作。 是这样，我就明白了。如果总统候选人的女儿有什么损伤的话，实会变成大新闻。 安奈被选入保护 VIP 行动组是靠她自己的实力的。我真的不希望这些这样的事会影响到她的工作。 保护候选人两父女，我们今次的任务认真重大。 安奈，我就是住在这间房里，如果有关于做保镖的事不明白的，随时找我谈话。 我想如果我有什么不明白的话，会问你太太的 了。那只电鸡， 你这碎嘢，而家阿姐系咪好失礼你先？呢单嘢唔系讲玩嘅，知唔知啊？ 哎呀，嗱， 你唔好走啊！我要留起一个啦。 点啊点啊！ 志明，我听你要重新考虑下先至得啦。 安奈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惠香系我 partner 嚟嘅咋，我仲未结婚噶。 话知你结咗婚又好，未结婚又好啦，根本同佢一啲关系都冇嘅。 在这一分钟里面，我觉得很和平。 很快可以实现的了，只要你当选总统今天就可以了。 对不起，麦加尔先生，拉开了窗帘不要企近窗口，这样杀手会有机可乘的。 哦，这也是的，你说得没错。 我今天的工作做完了。 新庄小姐， 有什么事啊，麦加尔先生？ 不知道你想不想面今天跟我一起吃餐饭呢？ 不好了，我还要准备关于明天的保安。 你对父女看怕用大缆都扯不埋。 好好休息一下吧。 得了。 梗系咯，我哋要喺呢间酒店最少住翻三五七日。你唔系要我腌咸鱼系嘛啫？ 啊，哎呀，又系，突然间发生咁多事，我连呢啲嘢都唔记得噶。好啦，我即刻翻屋企咯吓。 你哎呀，发达啦，我嘅 happy hour 到啦，我嚟啦。 さらしはいかん、さらしは形が崩れる。 この変態の取り除きや。お前着替えはどうしたの？着替えは どうせ年中北切りスズメの癖しちゃって。アンナさん大丈 夫？う わ、何 で、でかい。 負けた。 しまった、こら待て。 一体 哎呀呀，不见安奈添，正选个安奈武行唔紧要，我要找卢斯补翻数嘅啫。我嚟啦，冇人都系啲人会黑得唔紧要都有嘅啦。 喺我度啊！ でのお約束、もっこりナイトを果たそうといじらしい。 うわぁ、ローザちゃんのブラジャー。遅くなってごめんね。 待たせてしまったようだね。 ドアにはオートロックの鍵がかかっていたはずよ。 二人の愛の前には小さな障害に過ぎない。遅れたお詫びは君を幸せにすることで償おう。さ、自然に帰ろう。 どこで覚えたの、そんなすごい技。 自然に身についたものよ。戦いに明け暮れる戦場で生き残るためにね。私もジムと同じ反政府グループの活動家よ。彼と一緒に銃弾の雨の中を走り回ったわ。もっこり男には想像もできない世界でしょうけど。 きついお言葉。でもタオルはゆるい。 え？ 哎呀！ 日日到黑夜挂住追女仔啦！ 着替えを取りに行ってこられるわ。 割れた窓どうしてくれんの。 哎呀，阴公咯，乜对眼红晒啊？寻晚挂住我瞓唔着啊？ 就系谂起你，仲边度瞓得着啊？你估你咩？俾人半天吊，仲瞓得着？ 唔系啊嘛，咁都俾你睇到啊，真系鱼死啊！哎呀，等埋我喂！ 你又想做乜嘢啊？ 哦，系咁嘅，呢排我架车嘅冷气神神地，俾我坐你架车好唔好啫？我呢世人最怕。 苦手で汗かきなんだよね。 なんで吹いてるんです。 何言って、うわぁ、なんでこんなものがここに。 あいや、你已翻翻自己的车了。 あいや、 こら、人の大事な戦利品。 返してもらっていいかしら。不便なの、日本では見つけにくいサイズだから。 你个盲波真系抵佢死，淤咗咁多次都唔知数。 东京是自治和文化的象征，我们今天会去新政府合署参观一下行政系统的。 你傻傻地的，你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好参观啊？ 你不要在这里乱入好不好啊？ 喂， 做什么？ 唔好意思啊，我漏咗个手袋喺架车度添。 哦，等我帮你攞。 你一班来到去边啊？喂，吓，仆街， 吓，立波啊！ 揸架车落地路，小心啲啊！ 安来。 是城市猎人，有他在这里一定会好玩很多。 好了，现在没事了。 啊，麦加尼先生他啊，在这个时候你还在这里玩？ 凶手的目标是你啊。 你说什么话？ 你明白我说什么 的？那你们即是 真系唔明嘅，你啲女人出嚟买亲嘢都好似上苍唔肯嘅。 鬼叫我试亲件件衫，那个 sales 都话我着得好睇咩？ 啊，咁啊梗系啦，你咁靓，做乜嘢都咁好睇噶啦。 咁你系咪即系赞我啊？ 唔系啊，我讲事实啫嘛。 睇下先。 好、啊、怪啊，你企度做咩啊？咩事啫？ 系邓肯啊！ 加纳共和国其中一位总统候选人詹姆士麦佳亚今日上午喺新政府合署前受到袭击，不过詹姆士麦佳亚并冇受伤。 咁算咩意思啊？你做咩请保镖嚟保护我啊？ 麦佳亚先生咁样做都系因为关心你啫嘛。 咩话关心我？佢点样关心我法啊？抌低咗我18年你，今时今日走翻嚟，想我认翻佢做爸爸？ 不过系因为我令到你有危险嘅，我唔可以唔理噶。 而家就系因为你，我唔可以再喺呢一组度做啦。我谂你而家一定系安乐晒啦。 唔系、啊，你点会冇得做啊？安乐，你听我讲啊，你系麦佳亚先生个女嘅事，到而家仲未有其他人知道。今日发生嘅事，亦当系有人想袭击麦佳亚先生咁样处理嘅啫。所以我话根本冇理由将你革职噶。 真系嘅，你冇讲大话。 除非你想辞职啫。 我唔会咁做嘅，我亦都唔需要咩保镖。你同我炒咗个鱿鱼啦。 为乜嘢啊？你今次执翻条命，梗系全靠孟波啫噃。 一开始我就置生死于度外噶啦，我预咗有咩事会用身体做盾牌嘅。为咗完成任务，我牺牲都冇所谓嘅。 唔可以，我曾经喺你妈妈面前发过誓，无论点样，我都会尽力保护你嘅。 乜？你以为到咗而家，我仲会相信你讲嘅嘢咩？你个杀人凶手！ 安娜小姐，你唔好乱讲。 杀死妈妈嘅凶手就系你。 咁拗法真系有排拗得啦。 点解？点解要嚟日本啊？唔嚟咪咩事都冇咯。就算保护到我，都唔可以抵偿杀妈妈嘅罪，点都唔可以。 25年前，喺日本做护士嘅琉璃子加入咗国际医疗志愿组织，去到加纳共和国服务。琉璃子唔单止心地善良，仲充满正义感添。后来佢作出一个重大嘅抉择，积极参与我哋嘅反政府活动。我哋日直相对，结果同琉璃子共堕爱河，仲结埋婚添。1年后，我哋生咗安奈。多年嚟嘅反政府日子可以话一啲都唔意外。不过安奈嘅笑容带俾我同琉璃子无限安慰。后来国家有一段平静嘅时刻。有一日，我同其中两个同志彼特同埋干沙利士。在行动方针上面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很激动向我开枪，琉璃子为了保护我扑在我那里，结果他中了枪，我趁机会向他两个还击，而且还打中了彼特，他们负伤而走。他们走了之后，我只去看看琉璃子伤成怎样。就在那个时候，安乐走出来，他看见我手上面揸着枪，而自己的妈妈满身鲜血瞓在我身边。安乐佢当时只得6岁，好自然，在他的心目中就以为是我开枪将他的亲生妈妈杀死的。 当时他见到这样的情形，在他的心里面一定是造成很深的创伤。 例牌 好啊， 听咗件事之后个心好唔舒服啊。你 呢件事的确系一个悲剧，我同彼特两个系亲密嘅战友。我记得当时我只系得18岁，而彼特佢真系对我好好。 后来彼特点啊？ 佢死咗，系因为伤得太重。 你点解仲要帮麦佳亚做嘢咧？ 反政府运动是我用青春当是赌注的战斗来的，眼看着这场战斗就是完结，我没理由在现在放弃的。 那是不是说为了顾全大局，所以你要抛开个人感情啊？ 没错，其实还有一个原因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试探一下阿尖的。我很想看看阿尖是不是真的适合做加纳共和国的总统。 咁你揾到答案未啊？ 我仲未揾到噃。 苏格， 好啦，早啲瞓啦，老师。 奇喎，乜你今晚唔谂住约我玩啦咩？ 唔约你系因为我唔想践踏你嘅青春梦想。等你揾到答案之后，先至玩得未迟啊！ 共系三十公斤嘅可卡因，日野先生，以后你想要几多货，即管开声得噶啦。 希望以后我哋能够保持良好嘅关系咧，干沙利士先生。 好嘅，为咗庆祝我哋合作成功，我私人醒多成俾你。 啊，好大手笔喎、啊！不过冇可能话白白塞钱落我个袋度嘅。 嘿，呢件事对你嚟讲咧，只系举手之劳啫。日本嘅地方认真唔方便啊。外国人喺度做嘢咧，会太显眼啦。 原来系咁，冇问题嘅，即管开声。 听讲你嘅行动失败咗喎，系咪啊？ 系啊，城市猎人喺度，有佢左头左势都几难搞。 咩话？你话城市猎人？哼，麦计啊，你好嘢啊，搵到城市猎人帮手。 呢层你又唔使咁担心。城市猎人我会搞掂佢㗎喇。 咁就好极啦，靠晒你啦，事成之后我唔会亏待你。 哼，我唔要有咩好处，我搞掂咗佢自然会有嘢得到。 自然会有。 搞掂咗佢之后我就可以做杀手界嘅大阿哥。 孟哥，我已经同你 check 过㗎啦，呢粒子弹呢係由一支叫 Farmers 嘅手枪度发射出嚟嘅。是邓肯用的枪嚟， 邓肯的枪， 佢就是而家最红的杀手嚟嘅，佢咩客都接噶，总之咧就永无托手争嘅。对于佢嚟讲咧，冇咩仲要得过出名噶。嗱，我哋要小心啊！邓肯肯做杀手中的大阿哥，喺度发烧噶啦。 咁邓肯今次帮边个做嘢？ 干沙利士咧？ 干沙利士。 他是加纳共和国最大的贩毒集团的 boss 来的，他今次因为跟龙神会的 boss 交易，所以才会来日本的。详细的资料在晒你饼带到的了，你自己慢慢看啦。 唔该晒老袁，成日麻烦你，唔好意思。 唔使客气，好啦，我走啦。 哎，咪住先，仲有件事啊。 嗯，有咩事咁紧要？ 几时有新货到啊？喂，冇嘢系嘛？你点啊？冇事啊？ 哎呀，你有搞错啊，被你激死啦。 今日去参观小学同埋制造汽车嘅工厂系嘛？ 唔系喎，今朝改咗行程啦，参观医院同埋福利设施。 医院？唔系啊嘛？ 系咪晒咗无无谓谓嘅地方？ 是的，队长，上头又会批准他们今次行程的。 听说是麦加亚先生的强力要求来的，他可以说是个斗士来的，他跟那些只是得把口的政治家完全不同的。 队长啊，你看这个人看得太高了，他只是想在选举之前做一场戏，目的只是想拿多些选票。 安内， 对不住啊，我不应该讲一些在我职位上不应该讲的事的。 你好嘛？ 我而家喺度执行紧任务噶，你唔好喺度玩啦，好唔好啊？ 哎呀，你个样好木啊！你唔好咁紧张啦，吊颈都要轻松下，唞下气噶嘛，系咪？ 我真系谂极都唔明啊！你可以喺做嘢嗰阵玩玩下嘅。 你唔知道点解咩？咁等我慢慢解释俾你听啦。嗯， 你个衰嘢啊！边度啊？ 你就唔使理啦，你喺出面等啦。 啊！ 我唔准你再喺医院入面啊！ 好啊，唔入嚟咪唔入嚟啦，好叻咩？我喺出边一样咁爽啫嘛。 呢度咧就系主要嘅治疗病房，呢度可以处理一啲急症啦、严重嘅外伤同埋呼吸方面嘅病嘅，仲有循环系统嘅病咧都可以喺度治理嘅。 呢度設備齊全，而且廿四小時。 麥嘉亞先生真係好熱心啊！ 我知道佢一直都好希望喺加勒共和國起一間咁嘅醫院嘅。 而且最近我哋仲引進， 佢認為有好嘅醫療設備，咁有好多同擔就可以唔使事。 麥嘉亞先生啊，俾心機我支持你。 哦，多謝你。 請你行開啲啊，咁樣會阻住警察做嘢噶。 請問 俾我。唔好意思啊，我要 check 下你啲花先啊。危险啊！举高手，别喐！啊，原来系个细路咋？ 啊，好惊啊！ 小朋友啊，系咪吓咗你一跳咧？对唔住啊，嗱，唔好喊啦，咁大个仔喊，人哋会笑你噶。 哦，我冇咩事，唔使咁紧张嘅。 嚟啊，去嗰边玩啦！ 搞咩啊你？发啲咁严重嘅错都有嘅。呢度唔使理啦，你附近嗰度 check 下啦。 队长， 系命令啊。 系。 是啦，我听讲你妈妈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 是啊，没错。每次我见到护士那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的。 白色制服就是挺好看的。 不过似乎还有一个人也好像你一样有这样的想法。 啊？啊？ 啊，你做乜嘢？ 今天我看你吃饭好不好啊？ 哄我拧转背又搞搞紧死盲波啊！ 真是不知所谓。冇眼睇， 小姐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推我去电梯嗰度啊？我啲行李太过重啊！ 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唔得闲啊，对唔住。算啦，我推你去啊。 呢部 lift 落噶喎。 系啊，唔该，等阵啦。嗱，送到你嚟呢度啦吓。啊，我唔搭噶。 答唔答都冇所谓，唔到你话事。 咩话？你系边个啊？做咩啊？ 喂，陪我饮杯茶得唔得啊？啊，你哋简直就系我心目中嘅女神啊，真系靓啊！哎呀，你啲皮肤好靓啊！不如今晚我哋去晒月光啊！耶呼！我哋今晚宵夜直落咯。哦。 去宵夜直落，咁跟住点啊？ 跟住咪翻屋企瞓觉咯，拜拜。 好烦嘢啊！你个死变态佬啊！我哋今日嚟呢度做嘢噶，你成日挂住玩啊！ 哎呀，哎呀，哎呀，救命啊！哎呀，哎呀，呢次大镬啦！我就俾人捉咗啊！放手啊！ 你仲想呃我？ 我唔系呃你噶，阿咩姐就走噶啦。 心脏病发了， 唔见咗嘅，去咗边啊？ 哎，麦博，你唔好乱嚟啊！你就唔行得噶。前面咧，就喺前面。 你条冇命嘅有本事追嚟啊！ 咪啦，俾佢哋出到海嘅就好难追到噶啦！乌鸦！哇！ 安丽小姐，你点啊？冇事啊嘛？爸爸啊，安丽小姐，佢头先好似喺度叫爸爸咁。 直情系啦，我谂而家喺佢个心里边仲系好挂住佢爸爸嘅。 真系可怜啊！ 讲咩话？新庄安奈是麦佳娜的女儿？ 是啊。 你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所以特登揀她入保护 VIP 小组？ 不是啊，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不是麦佳娜先生自己说的，我都不知道的。你现在想怎样做啊？ 我不可以再被新庄安奈继续做下去啊。 不得啊，她的表现非常之好。 好又怎样啊？好彩今次老人事件没搞大到啫。我唔可以再俾总统候选人个女有危险嘅。 乜工作同父女关系有冲突嘅咩？爸爸，你咪成日都话要公私分明。 收声啊！你唔好再讲啦，牙子啊，唔系惹上帮板啊！喺度唔好再叫我做爸爸，我系警司啊！公司一定要分明啊！ 好啊，惹上警司，我系唔会照你个说话去做噶。 如果佢出咗事嘅话，咁你系咪负晒全部嘅责任啊？ 咁你嘅意思系咪要我辞职啊？ 你以为辞职就可以解决晒问题嘅咧？到时我要你喺呢三个人之中拣一个双体啊！我走住啊！你仲未答我啊？快啲翻嚟！ 成日都话公私分明，识得讲又唔识得做。咪住先，奇啦，点解麦佳亚先生嘅行程会泄漏咗出去嘅？今日嘅行程系今朝先改嘅啫噃。入嚟啊， 安丽小姐，你瞓醒啦？我喺你间房度攞咗啲衫嚟俾你换啊，冇问过你添。我瞓喺度啊。 我头先听啲同事讲，话你同孟波救翻我噶。 啊，系啊，系咁啱得咁巧嘅啫嘛。当时我哋啱啱喺外面无意中见到你俾人捉咗上车。 照咁睇，即系我根本冇资格做特警啦。 哦， 唔系咩？我连自己都顾唔掂。咁仲有咩资格去保护人哋先得嘅？ 你唔好咁傻啦！今次你俾人暗算啫嘛，根本唔关你事嘅。 喂，香小姐，你好好人啊！ 边系？ 算数啦。 哦， 今朝早喺综合医院里面，我完全都唔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如果继续咁样落去，我谂一定会连累到其他嘅人噶。 安奈小姐， 系入嚟啊！ 安奈，乜咁早你就起咗身啊？见到你冇事我就放心。 野上前辈，呢次嘅事真係对唔住啊。 唔紧要嘅，你好好地唞下吧。 係，我有晒心理准备㗎啦。 好啦，你唔好諗咁多嘢啦，我俾你休息多一日啦。记住后日开始呢仲有大把嘢等住你去做㗎。吓， 咁样咁即係点啊？係唔係我可以继续喺保护小组嗰度做啊？ 保护 VIP 组好等人用㗎。我又点会咁容易放你走先得㗎。不过咁你一定要同意有一个保镖在你身边保护你的。 是保镖又好猥琐佬又好我都不会反对的。 哎呀妈。 喂牙子你使不使咁搏命啊？你明知咁做分分钟会被人炖冬菇的嘛。 哦，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是真的。为什么安奈的事你要揽上身呢？你为什么要帮他？ 我觉得他好像我后生那阵。我后生嗰阵都好似佢咁样，成日同老豆顶颈嘅。 嗯，咁就惨啦。咁即系话呢个世界上又多个牙子呢类咁嘅人。有机会，快啲走！ 孟波啊，点解有正门唔行，一定要由后门走、啊？ 因为正门道有可疑人物出现啊！ 吓、啊，敌人已经揾到嚟呢一度啦！ 唔可以睇小佢哋噶，分分钟会冇命噶，知嘛？ 吓、啊，你只弊嚟迟一步添，又似你啊！我都估到只衰嘢又唔妥噶啦，如果唔系，点会咁早起身啊？ 冇搞错啊？你唔系啊嘛？你系特警嚟噶，跑两步就气罗气喘咯。喂，你平时冇练体能嘅咩？ 有啊，有时我会去健身噶。 咁我谂你要检讨下你嘅日常生活先得啦。今日我要跟你跟到实，睇下你系点样度过呢一日先得。 吓？ 去健身中心我最中意噶啦。哇，着得咁靓嘅？ 我系想健身啫嘛，又唔系相体，使乜着得咁靓？ 系啫，不过健身啊，梗系着健身衫噶啦嘛。 你中意自己着都够啦。 你着得好睇啲啊嘛。啊，无人。喂喂喂，乜你咁快出去玩完噶？跟住去边啊？喂！跟住点啫？我哋跟住去边啫？安奈。 跟住落嚟，我会去一个好养眼嘅地方。 啊？唔通系去泳池？哎呀，唔系咁玩我啊嘛！哎呀，惨啦！我就嚟玩到发癫噶啦！ 哇，これは最高ではないか！あいつ、いつからヌードモデルになったの？ねえ、教えて！あいつ、いつからヌードモデルになったの？ 喂喂喂，安奈啊，乜放假嗰阵你就系做埋晒啲咁闷嘅嘢噶啦？有冇搞错啊你？ 如果你觉得闷嘅话，可以唔做跟尾狗噶。 そっか，これがいいんだ。これが地味な服装は心までも地味にするもったいない。 点解你唔打扮下，心情会好啲噶？牙子喺我面前提过你噶啦。 吓，野上前辈喺你面前提过我？ 牙子佢同我讲啊，你真系好似佢后生嘅时候啊。 点会呢？我边有佢咁叻？ 咁啊系啊，你仲差好远啊，因为你仲差啲魅力啊。 做警察又使乜要魅力啊？ 诶，如果你咁谂咧，你就大错特错啦。如果你本身系好有魅力嘅话，咁敌人好自然就会俾你嘅魅力吸引住噶啦。注意力唔可以集中，就算攻击都会粗心大意嘅。牙子最叻就系利用女人特有嗰种魅力啦，都唔知因为咁样破咗几多单案啊？咪你估？ 边度系呢？你唔好噏得出就噏。 快啲民航啊！俾咗住晒，快啲行开啊！ 快啲放咗个人质啊！ 啊，你咩料啊？再阻住晒呢个女人就冇命啊！ 唔好。 点解？ 你喺度开枪会伤及啲无辜嘅，等我嚟啦。 喂，你演咩唱啊？仲唔行开？ 老友，喺你临死之前俾你开下眼界嚟好嘛？ 咩话？ 唔好眨眼啦！ 咁重手啊！ 唔好怪我手重啊！我呢生人最憎就系啲男人攞女人做挡箭牌噶啦。明白未啊？犯案嘅人大多数都系男人嚟嘅。 哇！正一蠢材，明你个头啊！ 做咩？喂，等埋我啊，安奈！无端端做咩咁嬲啫？ 我话俾你知啊，你要保护我系你嘅事，不过唔该你离开我五公尺范围以外啊！ 唔系啊，失败。 我咁样做法会唔会过分咗少少咧？不过鬼叫佢咁衰咩？抵佢有今日嘅。核突噶！ はい、これですね。とってもよくお似合いだと思いますよ。 サイバさん、派手すぎ。サイバさん。 そうよね。こんなつまらない女に。いつまでも付き合ってくれる人なんているわけないわ。どうしました？あ、 ねえ、待って待って待って、アンナちゃん、黙ってどこ行くの？嫌いになってもいいから置いてかないで。 サイバーさん、何を？ あ、いや、あのミニスカートに合うハイレグパンティーとブラジャーをまた怒られそうだから返してくる。 ありがとう、サイバーさん。 え？もう？え？ 就系安奈啊，买咗靓衫，点解唔即刻换咗佢啫？买咗唔着出嚟俾人睇下，冇意思啫。 我净系买已经好满足噶啦，我净系想拥有啫，唔一定要着嘅。 咩话？唔着我点知道啱唔啱身？乜你有啲咁嘅怪癖噶？ 孟波先生，你总共救过我两次，不过我一次都未曾多谢过你。孟波先生，我而家正式讲声多谢。 唔好咁婆妈啦，我哋都咁熟啦，使乜咁客气啫？ 你话俾我听啊，你系咩人嚟噶？ 普通个保镖咯。 但系我硬系觉得你同普通人有啲唔同嘅。我觉得你好似一个熟悉嘅人咁。 我是不是好像你的爸爸麦佳亚那样呢？ 啊， 或者那位麦佳亚先生就好像是加纳共和国的保镖那样，所以你才会这样想。这 样的人又怎可以跟孟波先生你比？老实说，连人家生命都不顾的人，我就不觉得他们是好人来了，你说是不是？ 是啊，你说得没错，连人家的生命甚至是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的，不是个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如果麦佳亚先生是错的，那绝对不会有那么多人跟随他。 他根本就不是你所说的，他有的只不过是虚荣心，这么多年以来他没有留下过好的回忆给我。 安奈，我看得出你的心里面还有一个结。要解开这个内心的结，那你才会有很多好的回忆的。要解开这个内心的结，那你才会有很多好的回忆。 真的点都估不到安奈小姐会是麦佳亚先生的女儿的。是的，我的身份是不应该讲这样的东西的。她的女儿好好人的，孟波先生请你小心点看住她。 又真的估不到安奈居然会被麦佳亚先生拜她妈妈的，难道安奈她现在已经想通了？ 或者啊， 真的奇了，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想得通的。 你现在是不是还好嬲我啊？ 不是，我已经忘记晒了。在这十八年以来，我都是自己孤零零地生活，不嬲都当自己没有爸爸的了。 安奈， 老实讲啊， 其实我一早就已经知道不是你杀死妈妈的了。不过虽然我知道这个是事实，但是我始终都不可以接受到你。我想以后都不会再是这样。我真的没信心，我不希望见到你，因为我真的不想憎恨你。 激气，条友走得真快啊！ 系，我明白啦。 野上前辈咩环境啊？有冇老师嘅消息啊？ 今次发生呢件事，的确系我哋失职，我哋一定会尽一切能力救翻老师嘅。呢段时间，希望你忍耐一下，千祈唔好轻举妄动啊！麦佳亚先生， 系呢一层我好明白嘅。 咁呢度就拜托晒你啦。 系。 捉走老师嘅幕后主脑就系干沙利士。 啊？你点知噶？ 恐吓你嘅系你嘅旧战友干沙利士，呢点你应该一早就已经知噶啦。呢个时候我谂你应该将所有嘅嘢讲晒出嚟啦啩。 你讲出嚟啦，佢哋嘅目的究竟系乜嘢啊？ 佢哋嘅目的就系嗰个钻石矿。 吓、 啊！假如嗰日我唔系揾到啲咁样嘅嘢嘅话，咁琉璃子佢唔使因为呢件事而死。 吓、 啊！嗰一日我俾一班政府军穷追，被逼喺深山里面搏命咁逃走，忽然间我企嘅地方冧咗。我跌咗落个深坑度，我眼前漆黑一片，根本睇唔到周围嘅环境。不过好快，我揾到啲发出微光嘅，好似冰咁样嘅结晶。原来呢个系个钻石矿嚟。我将呢个无意中嘅发现讲咗俾比特同干沙利士知，佢哋主张我马上开采钻石，将赚到嘅钱全部用喺反政府活动方面。不过我反对呢个提议，我嘅理由就是如果真系开采嘅话，好容易会被政府军发现。呢、这个问题我哋始终意见分歧，亦因为咁，我会将钻石矿嘅地点讲俾佢哋知。我咁做只会激嬲咗佢哋两个，佢哋用枪指住我，跟住走。 跟住发生咩事啊？你唔系想话俾我知妈妈嘅死系因为啲钻石系嘛？ 好对唔住，呢啲全部都系我嘅责任。 讲得冇错啊，就系、是、为咗你嘅个人利欲，竟然要牺牲咗我妈妈嘅性命，你根本就系一个杀人凶手。 安奈， 安奈小姐，喂， 系，干沙利士。老师呢？咁好啦， 你谂住去啊？ 本来我系谂住用嗰啲钻石为国民谋幸福嘅，所以一直以嚟无论干沙利士点样恐吓我，我都唔屈服。但系事实太多人牺牲啦，我唔想再系咁。 但系而家摆到明引你落答啊，我谂你应该考虑清楚啲先。 我知道咁多年以嚟，老师因为比特嘅死好憎恨我。不过就算系干沙利士嘅同党， 他始终都是爱国者。我相信，我仍然是相信老师的。 一个人坚守信念是好的，信念是可以改变到很多东西的。 我翻嚟啊！最初讲嗰阵冇话要咁样做噶噃， 我专登唔讲呢个计划俾你知嘅。如果你早知嘅，就好易俾人睇穿噶啦。你都知麦嘉亚个女身边有个左头左色嘅保镖噶啦，所以我先至临时改变计划嘅啫。 就系因为你捉咗我，阿志一定唔会嚟嘅。你谂错咗啦。 放心啦，麦嘉亚一定会嚟嘅，因为佢仲欠你一笔债未还俾你啊。你嘅未婚夫彼得喺18年前俾个海枪打死噶， 实会嚟。如果唔嚟，咁我应该点做啊？ 咁你咪当咩事都冇发生过咁，翻嚟佢身边咯。 点可以咁样做噶？我要坐呢只船翻去国家噶。 如果麦佳亚真系唔嚟，你打算点做啊？ 我会将露丝条尸咧送翻嚟俾麦佳亚凭吊啊，横掂露丝都已经冇咩利用嘅价值。 真系估唔到，原来系为咗钻石矿，怪得今次你搏晒老命啦。 钻石矿到手之后咧，我一定会请埋你嚟加纳国同我一齐开心一下嘅。要开采大量嘅钻石啊，一定要借助你哋日本嘅先进技术至得嘅。 呢层当然冇问题。 系咪叫我啊，麦佳亚先生？ 对唔住。 麦嘉亚先生， 安娜小姐，你再同麦嘉亚先生好好倾下啦。你哋系两父女嚟噶嘛？ 唔关你事啊！你做咩咁八卦？ 因为我好羡慕你。 你咪乱噏啦！我谂唔到有咩咁值得你羡慕啊！ 真嘅。我见到人哋有爸爸妈妈就好羡慕㗎喇。 慧香，乜你？ 我好细个嗰阵，爸爸妈妈就死咗，哥哥好辛苦先至凑大我，后来佢死黑帮手下，所以我见到你咁样实在太过唔珍惜。 慧香，我觉得你好坚强。 18年嚟你同你爸爸一样咁辛苦，而家应该係和好嘅时候啦。你听我讲。 你讲嘅嘢可能係啱嘅都唔定嘅。 咁即係你肯再同佢傾下。咁就好啦。 咁嘈嘅。唔通係 安娜小姐你去边呀？等埋我喂。 安娜，唔好埋嚟啊！ 我系唔会俾你去嘅。 安娜， 安娜小姐， 快啲嚟啦，城市猎人，我等紧你。 喂，海怪啊，爷爸爸仲四围走，乜你唔怕美树佢担心嘅咩？ 带我去直升机嘅目的地啦。 哇，好咯，而家你求紧我，搞到好似我求紧你咁。 我话只阿叔啊，快啲带我去。 为咗邓肯系嘛？雇佣兵嗰阵时嘅恩恩怨怨啊， 简直岂有此理！佢话自己系大阿哥，咁只系当我冇道啫，我唔会放过佢。 综艺咁中意型叻。 孟波，安娜小姐同埋麦嘉亚先生。海怪你 啱啦啱啦，慧香，今次有人帮我哋做司机啊，车我哋去搵安奈佢哋啊。 吓，你知道架直升机去咗边度咩？ 刘师，你没事就好啦。 阿占，你点解要嚟？ 点解？我系嚟救你噶嘛。 你话你嚟呢度系救我嘅，我系干沙利士嘅同党嚟噶。安奈系你个女，仲有你参观嘅行程同埋路线，都系我泄漏出去噶。 刘师小姐，点会噶？ 你唔可以自暴自弃嘅，因为彼得嘅死，令你一时谂唔通，先至会行差踏错嘅啫。我好相信你而家仲系好爱祖国嘅，我唔会睇错人嘅。 你啲对白真系好感动啊！你啲咁感动嘅说话，留翻拜山至讲啊！好啦，不如讲俾我知钻石矿喺边度仲好啦。 冇问题，不过你要马上放咗安奈同埋路线先啦。 呢层当然啦，我知道钻石矿喺边度，仲留佢哋喺度做乜嘢啊？哦，原来钻石矿就系喺呢一度嚟啊！唉，十八年啦，我足足等咗今日十八年啦，啲钻石终于都系属于我噶啦。好啦，将麦加亚同埋佢个女运入船舱度。 干沙利士，你讲过唔算数， 我揾到钻石之后就会放你哋噶啦，同志。 你唔好再叫我做同志啊，你连人渣都不如啊！ 快啲行啦， 我哋仲要好耐先至翻到祖国嘅，你哋好啲休息下啦。 孟波啊，你明知道呢个陷阱，仲俾麦加亚先生去？ 冇办法啦，想解决今次嘅问题，一定要破釜沉舟。世上冇咁容易得到嘅嘢嘅。 不过你咁样搞法，令到安奈啲人危险噶。 好怪噶啦，啲冇脑嘅人谂嘢系咁上下噶啦。 唔好猜到咁尽啦，系咪想揽住啊？ 一系冇脑啊嘛，唔识踩你都系咯。 喂，咪住先，点解你可以揸车噶？你唔系睇唔到嘢嘅咩？ 啊，系、哦。 为咗要重振雄风，你信我嘅感觉啦。 靠感觉嚟揸车，唔该你行翻边俾我揸。 首先唔好再用个重振雄风啦。 哼，你咁大间房，你哋真系嘥料。 阿奈，我哋走啊！我啊 啊！唔好再做埋啲无谓嘢啦！我哋只船已经起航啦！ 你冇事嘛？ 我冇咩大碍，你唔使担心我。 啊 啊！呢、啊、一、這个 点解嘅？我六岁生日嗰阵时，系妈妈亲手整俾我嘅布公仔嚟噶。个布公仔点解会喺呢度嘅？我记得政府军打到嚟，我唔小心跌咗喺谷底噶。 系我落去执翻嘅。 你执翻嘅？嗰、那个谷底好危险，唔系咁容易落到去噶、哦。 喺两三年之前，当我放咗监之后，我翻去以前间屋仔度睇下。不过间屋仔已经俾人烧咗，可以用嚟俾我追忆翻你妈妈嘅嘢，一件都冇留翻喺嗰一度。我当时满腔热血。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家人，结果竟然令到我一无所有。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无用，用了很多时间才可以站起身。我觉得前途一片灰暗。有一段时间，我日日用酒来麻醉自己。有一日，我忽然间醒起，你曾经跌了一个公仔落去谷底那里。我一记起就急不及待，想办法落去下面执回它。十八年，佢孤零零咁喺度过咗十八年，佢就好似内心喺度等人救佢咁。呢个布公仔对于我自己嚟讲，系你同琉璃子留低俾我嘅嘢，佢系一个实实在在嘅回忆。自此之后，呢个布公仔就系我嘅精神食粮。嗰次我之所以能够再振作起嚟，再有勇气同决心为国家做翻啲嘢，都系全靠你呢个布公仔嘅啫。我感觉到一份来自琉璃子的意志，就好像他在背后支持我咁。 对不住，对不住， 安奈， 对不住啊，爸爸， 安奈。 叫佢而家好跳啦。 而家又唔系卖广告，使唔使咁高跳扮猪跳啊？ 咪口水多我查。 哎呀，肥婆奶奶，你玩咁多地方唔跳，系都要跳到我度。 咁你唔识行开嘅咩？ 哇，咁嘅说话你都讲得出嘅吓？ 你哋咩人啊？哎 出面咁嘈嘅， 博士啊，今次弊啦，有两个有枪嘅人入咗嚟啊！ 两个人 系城市猎人， 日影先生，你唔使咁担心嘅。佢哋咁样做法咧，等于系自寻死路嘅啫。佢两条友啊，点可以做得咩出样？ 咁又系嘅，你讲得好有道理。哎，你两个出去帮下手啦。 系，同我出去叫邓肯出马，用佢嗰支私火搞掂出边嗰两个不足之客啊！ 系。喂，海怪，你做嘢唔好咁粗暴得唔得？ 我同你认真系唔啱倾啊！ 喂，海怪，几时至当到做城市猎人嘅吉美狗咁惨啊？ 你收声！我同呢个猥琐佬一点关系都冇。 如果系咁仲啱啊？你哋两个一齐上悭翻个好多时间啊！ 切，使唔使咁大口气啊？唔俾啲颜色佢睇下，佢都唔知死。 你千祈唔好出手啊！呢个人系我嘅，你唔好同我争。 好，咁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啦。 哼，我师奶，快啲消失啦！ 吃不吃宵夜啊？ 俾我哋食噶， 咁梗系啦。 好嘢啊，啱想食啲嘢。 嗯，好味道啊！ 啊，发生咩事啊？ 啊，老师， 阿占，我咁样做唔系想你原谅我嘅。我知道你同嗰个钻石矿对我哋国家都好重要，唔可以缺少噶。 好多谢你，老师。 嚟，快啲走。 啊！企喺度冇用，老师小姐。 呢边啊！ 喂，海怪，真系估唔到你个人咁小气，可以记仇记咁多年啊！ 你同我收声，就系因为你啊，都唔知有几多无辜嘅手足俾你害死。 哼，佢哋自己出攞嚟衰嘅啫，边个叫佢哋人头猪到信过江啊？ 一把刀就可以对付到我咩啊？ 攞你命！死啊！ 你念念龙王啦！ 咩话？ 嘅门开噶。 呢度系。 啊！ 老师，你竟然咁样调转枪头，真系令到我非常之失望。我总之系咁咧，就喺搞掂比特嗰阵搞掂埋你啊！ 你话搞掂比特，咁嗰系咩意思？ 比特虽然中咗麦加亚一枪，不过伤势唔系咁严重嘅啫。我只不过系加多一枪，等佢唔使咁辛苦咁样嘅啫。我哋国家有钻石矿系事实嚟嘅，不过始终咧系越少人知道越好。唔止咁样啊，我仲静静话俾政府军知麦加亚匿埋喺边度。其实最安全嘅地方就系监狱啦。假如麦加亚战死沙场，我嘅发达美梦就会从此幻灭。 你真系卑鄙！ 死啦，干沙利士！会咁样？呢十八年嚟，我一直都将阿占当系我嘅仇人。我应该点样补偿先啱？ 露丝小姐， 我而家决定咗要改变我嘅计划，麦佳啊，我要松山啲落王泉。既然城市猎人一场迷道，咁我就一于借刀杀人，借佢双手同佢完成任务。 孟波先生喺船上面。 干沙利士，如果我俾你嗰幅地图系假嘅，咁点啊？ 傻啦！你嘅个性我最清楚噶啦，呢份人咁老实嘅，点会谂到用假嘅地图嚟呃我得噶？ 停咗噶， 似乎系机房俾人破坏咗啊！ 咩话？嗰两个正一衰人嚟嘅， 麦佳啊，照咁样睇嚟，我哋速寸速决先得啦。你有咩遗言，即管降低啦。 一直以嚟，我尽量撇开私人恩怨，以大局为重。不过我而家真系好后悔，后悔当日丁文一枪打死你，为我太太刘丽芝报仇。 咁杀死妈妈嘅系？ 冇错，系干沙利士。 就是这个人杀我妈妈的。 你现在知道已经太迟了，大家准备。开枪。 妈妈先生。 这几天的梦想之大了，搞定他。 乜真系咁犀利噶？喂，我 哎呀！ 莫奈， 老师， 你睇下先得啊！我要你变晒埋风兜啊！ 露丝小姐，你冇事啊嘛？露丝小姐， 露丝，你要支持落去啊！ 出卖咗自己嘅国家嘅， 你千祈唔好乱讲啊！我话你比任何人都爱自己嘅国家先至啱啊！呢一点我系最清楚不过嘅。 阿占，孟波先生，我而家终于揾到答案。我而家咁嘅样，你仲会唔会约我行街睇戏？ 只要你上面嘅话，我随时都奉陪。 好多谢你。 老师小姐，唔好死啊，唔好死啊！ 老师， 老师小姐。 系城市猎人啊！哎呀，唔系啦，去走啦，快啲走人啦！ 我要做低佢先，我要杀死晒佢哋。城市猎人麦佳亚，仲有佢女，我要你哋统统都保命。 你梗系癫咗啦！ 海怪，你千祈唔好出手啊！佢系我嘅，唔该你留翻俾我。 哼，系咁，我同你就无拖无欠。 真系好多谢你，野上麻纪小姐。 你放心啦，警察部一定会好好咁照顾安奈噶啦。 啊，新庄小姐，如果第日有时间，你一定要嚟加纳探下我啊。 系，如果麦加亚先生当选总统嘅话，我一定会去恭喜你嘅，一定会。 好啦，安奈啊，今次你保护 V I P 嘅任务已经到此为止。 野上前辈， 你可以做翻人哋个女啦。 安奈， 爸爸， 我谂麦佳亚先生一定好想带埋安奈走，同佢一起生活啫。 但系仔女终会有一日会成长同埋独立嘅，我认为冇问题。只要他们双方的心互通就可以了。 只要双方的心互通就可 以。没事啊。 I'm not afraid to die. 前在加拿共和国总统竞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民权分子詹姆士麦佳亚，在总统就任仪式的时候向国民强调会加快国内的民主步伐。另外，在新总统麦佳亚就任的同时，在当地发现了一个钻石矿，对经济一向不是几发达的加纳国来讲，相信这个钻石矿可以为国内经济带来一番新景象。 啊，新庄小姐，她始终都得到她失去了很久的父爱了。 其实我就够渴望得到安奈给我的爱了。嗯， 哇，安奈，你几时回来日本的？ 昨天啦，我回来做事嘛。是啦，有件事想你帮下手。 嗱，熟还熟啊，找我做事一定要给报酬的。上次那件事我还没得闲同你计啊。 我知啦，所以今次咪本嚟归还啦。佢真係上当喎，野上田贝真係好嘢嘅。全部讲啱晒，真係服咗佢呀。 野上牙子第二世诞生咗啦。 好啦，咁而家我哋出去搵个地方。慢慢倾下，你究竟想我点帮法？ 不过我。哎呀，前辈啊，这个时候我跟住点做啊？ 是你话连本带利还翻俾我噶，真系好啦，我个梦想终于都实现。 你嘅想啊！你只衰嘢，以后我除咗要防牙齿一个之外，仲要防埋呢个安奈，真系好唔得闲啊！打孖一齐上咁烦， 打孖一齐。 暗车out咗，你哋准备啦， 收到啦。 大力家大春放过我啦， 被我哋捉住咗又点会咁易放过你啊？你呢？你唔还清条数啦，就喺度受下苦噶啦。 我会还，我会还嘅，多到我都还啦。 唔好当我哋傻瓜，我哋唔会再信你讲嘢噶啦。吓、啊，你打算俾 cash 还清你嗰条数？点样啊？用你嘅身体一次过还清佢啊！ 仲使问嘅，我系男人嚟噶嘛，梗系用我嘅身体一次过还清佢啦。 好嘢！ 好啦。 就咁决定啦噃。我条数系最大，我上先啊！ 咁贵送黑玫瑰都有嘅， 系哥哥。 有嘢做啦，咁咪有钱还清差嗰条数啦。维恩，喂，维恩， 少美小姐， 唔系嘛，维恩，原来你中意啲美嘢噶，你应该早啲讲啊嘛。二丁目啲姐姐仔好正噶，我介绍啲俾你识啊。 你个衰佬啊！嗰、那个人系我偶像真福少美嚟嘅，你叫咪口臭，系咪想我打歪你个死人乌鸦嘴啊？ 大有要命啊！ 请问 你系咪城市猎人啊？嗯、啊！ 盲波，喂，盲波。 唔該你都係過主吧啦，男人嘅生意我冇興趣嘅，我不嬲都唔會接嚟做嘅。 你叫人分行頂啊！我哋願意幫你手嘅，其他委託咧，我都全部 cancel 曬佢嘅啦，淨係接你單 case 嚟做。找你失了踪的哥哥， 没错，在十三年前，当时我得九岁，哥哥走了之后就没回过来了。不过今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扎黑玫瑰， 你肯定是你哥哥，会不会搞错了的？ 不会，我今次终于都做到主角，实现了我多年来的梦想，我真的很希望哥哥可以在现场看到我的演出。 真系兄妹情深感人肺腑噃。不过揾失踪人口系差人做噶噃。 孟夫 系咁，点先帮到我？ 其实就好简单，你证明到俾我睇，你系一个正常嘅女人，咁就乜嘢问题都冇啦。 要点证明啊？ 哼，你睇住啦噃。 就系咁啦。 哇！まさかのもっこり性格ば。 呢度仲有一个少女嘅忠实 fans 嘅， 系啊，原来海怪你都系噶。衰佬，你试下拒绝少女小姐嘅委托啦，我实会用个超级无敌大锤嚟打爆你个头噶。 唉，我讲下笑啫。嗯， 我好乐意接受呢个委托噶。 真好多谢你哋啊！ 城市猎人，仲有嗰个海怪， 可唔可以讲多啲你哥哥嘅嘢俾我知？有冇咩线索咁？ 我哥哥离开嗰阵，将同佢有关嘅嘢都全部带走晒啊！ 有冇佢嘅相咧？ 我记得有一幅是我们一家人拍的，哥哥都在这里的，幅相摆在宿舍里。 宿舍？女子宿舍？哇，那里简直是男人的乐土啊。 南波先 生。好多女啊，冇死啦。 よりどりみどり超マジもっこり。 燃えてきた、燃えてきた、燃えてきた。李思念哥哥的心情已经燃点起我无限的斗志。 听到女子宿舍成身着晒火就真的。你最好醒定啲吓，唔系咧，你知有咩后果噶啦？ 唔好咁啦，一次半次咪都益得我。我识做啦，我会专心搞掂呢件事噶啦。入到去已经在这里闻到阵女人除了、啊、 你这算怎样？ 你只要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都不用打住我的， 比你走进去还得了的，乖乖地在这里等我们了。我们走吧。 不过这样对孟波先生不是挺好的， 这些人是要这样对他的，其实这样都不是很放心的。 啊，冒人工啊。 喂喂，你说他做什么呢？我们不如跟他玩一下了。 嗨， 哎呀，他跟我们 say hi 喔。 是唯一一幅哥哥和家人拍的照片，这个就是我哥哥、嗯、 你的水佬啊、 怎样？没事吗？ 孟波先生， 老子你打得少啊。 喂，等阵、你看看先啦。 哥哥幅相啊，你看看哥哥的样子。 煞星。 黑煞星？ 由于佢嘅穿透力同破坏力太犀利，所以已经停止制造，只有黑市先可以买到。 射咗入少美小姐街府。 我喺幅墙度挖咗粒弹头出嚟。 系咁嘅话，唔知少美小姐得罪咗啲咩人呢？维香佢呢？ 为咗避免有咩意外发生，你要贴身保护少美小姐，呢样嘢应该系我做噶嘛？ 哼，俾你保护更加危险啦！ 够胆食我？ 做咩？ 系黑煞星噃。 娥子， 睇嚟今次我哋又有机会合作啦，孟波。 边个德鬼人同你合作啊？ 佢绰号叫做 Professor。我想你都应该听过的啦，听说他是日本人或者是有日本血统的，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出身于欧洲雇佣兵部队。 法国雇佣兵？ 不过到现在还未证实到。 如果是雇佣兵部队，任务那阵会将个人过去的资料全部删除的。 估计他做过的暗杀案有成十几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如绑架欧洲经济界的巨子啦，劫劫瑞士银行、现金贷款车、光纤大劫案，总之同佢有拉楞嘅罪犯，简直系多到数唔晒。 不过冇一单有证据证明系佢做嘅，系咪咁啊？ 你讲得冇错，佢犯罪并唔系为咗钱，似乎只系为咗制造完美罪案而犯罪嘅。因为咁，通常都叫做 professor。 正因系人渣。 professor 平时最中意用嘅子弹咧，就系呢一种黑煞星。 不过嚟咗日本咩？ 冇错，根据国际刑警俾我哋嘅料，佢喺成田机场出现过。 不过件事似乎越讲越远咁，冇乜关联嘅。 麻烦你们啊，那个龙光浩一同埋山内吾两个犯人呢，交给你们引导了。 哦，放心啦，我知点做的啦。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咁嘅，我只是觉得个肚有少少不舒服咁啫。 好好保重啦，两个犯人呢就麻烦你们护送啦。 系。 睇落條路好似唔多啱咁啊！ 大笨屙尿時間啦！ 乜你講嘢咁粗俗嘅？可唔可以斯文啲啊？ 尿啊！ 放过我哋啦！我求下你啊！求下你放过我哋啦！同我除咗皮啦！ 脂肪系典型嘅塑胶炸弹嚟， 食嘢不过系山内人啊！ 喂，你系咩料啊？ 同我听住，你再系对我咁冇礼貌嘅话，冇乜好处嘅只龙光。 我真系好惊啊！卖棺材唔知点解啊！ 听讲你徒手都可以杀死五个人啊！但系对我嚟讲，呢啲系小儿科嚟嘅啫。 你系 我想你讲清楚俾我知，点解要救我哋啊？ 因为我而家招揽紧人才，齐齐揾饭食。 你话 Professor 劫走咗两个犯啊？ 仲未知佢咁做有咩目的？山内悟专长就系制造炸弹，绰号疯狂轰炸机，为咗钱乜都敢死。同佢有关嘅爆炸案全部都好公道。至于另外一个， 龙江浩一， 冇错，喺一次银行嘅劫案中，呢、这个龙江浩一一次过杀死咗五个拉佢嘅差人，系咪觉得有啲怪呢？劫犯单嘢又好，你遇袭嗰单嘢又好，完全唔明白 Professor 嘅动机。 好似嗰啲咁嘅人唔会做啲无谓嘢嘅。佢突然间翻嚟日本，我谂佢部署好晒，一定有目的。仲有啊，上次单嘢如果佢系认真嘅，我同少美早就中咗枪啦，点会仲有命？ 你意思话佢专登打你？呢个男人点啊？你有冇咩印象啊？ 冇啊！ 唔使问都知道啦。萧美小姐又点会同呢啲咁冇人性嘅友仔有拉楞先得噶？不过万波就觉得唔系咁简单、啊，同佢讲紧嘥嘅事啦。佢最叻就噏三噏四，借啲耳接近萧美小姐啫。嗯，系嗰只衰嘢咧。因为呢度系男人禁地，所以佢喺出边等我哋。佢又咁好死？哎呀，咁又系，以孟波嘅性格，点会咁乖啊？佢叫阿新恒鼎啊！死了， 难道是地震？ 阻住大家，不好意思，这件垃圾呢我会等去堆填区的 了。 你就抱在这里急实了， 万一冇 Professor 出嚟出现嘅就大剂噶啦，我话你听啦。 你咪大声啲吠吠到佢走为止咯。小美小姐，咁样你爸爸妈妈都？ 爸爸妈妈一直都寄望我可以喺舞台上面出人头地，可惜喺五年前。所以我好想哥哥睇到我有咁嘅成就，佢系我唯一嘅亲人。不过， 不过乜嘢？ 都系冇嘢啦。 我都明白嘅，其实我都好了解你嘅心情。 吓、啊， 同病相怜啊嘛。 唔好咁啦。 我都好明白挂住哥哥嘅心情系点样嘅。 我觉得我哋两个实在都好朋友嘅。 听到呢啲咁样嘅吠声，我就知佢而家冇作怪，我可以放心啦。 维香， 小美小姐，有咩事啊？ 不如一齐啊，好唔好啊？ 都系冇啦。 辛苦都是值得的，只要见到少美小姐乜都抵翻晒啦。 阿爷， 哥哥，啊？ 照咁睇嚟，你同你哥哥之间嘅感情，我人系冇办法明白嘅。 我哋话，かぐわしい香りに誘われてやってきた、心優しい蜜蜂だ。 愛という名の花粉を届けに。 ぼ、 マイフー。 仲话自己是小蜜蜂，我听都想呕啊！你喺度咸湿到唔够真咩？ 有慧香喺度，我都放心啲。起码你冇得作怪。 你嚟呢度唔系用个肺同我讲嘢系嘛？ 我有个死党兼老友，佢以前系当过雇佣兵嘅。我喺佢口中得到啲料，听讲 Professor 以前喺第二江山连队出身， 原来系精英分子。 不过佢喺连队所遇到嘅经历就非常可怕。 发生过咩事啊？ 喺海湾战争嗰阵，佢被隶属嘅中队派上战场最前线。当时包括佢在内嘅侦察小队，受到敌军嘅包围，孤立无援。唔单止咁，附属盟友嘅联合国部队送咗好多嘢俾佢哋，唔系救援，而系炮弹。所有人都以为中队喺嗰次战役全军覆没，不过佢好大命仍然生存。有一晚，佢潜入联合国部队一个指挥部，将下令炮军的指挥官当场杀死。自从那次之后，再没有人见到他出现。还有一样东西，听说那条友用尽办法想抹光关于自己过去的东西。 过去的东西？ 没这样啦，这么心急都有的。 完全唔掂啊！少美啊，你喺度搞乜鬼啊？ 好对唔住啊！ 我要嘅嘢你俾唔到我啊！我讲过几多次啊，你要俾啲感情落去啊嘛！ 系， 算数啦。 啊！ 以你而家咁嘅状态喺度跳啊，盏影响其他人嘅啫。你揾过笪地方自己练把啦。 系，好对唔住， 少美小姐。 算啦，佢系专业噶嘛，自己嘅问题应该自己识解决啦。 早晨啊， 点啊？寻日排练完之后去咗边度啫？ 唔话你知啊，石花系俾我嘅。 系啊，头先有人送咗石花嚟，话系送俾前辈你嘅。 夜晚十点梦幻乐园见。 各位观众，欢迎收睇早晨全餐啊！ 我主持人戴顿。 唔得噶，你绝对唔可以去噶。 只不过黑玫瑰系令我回忆起哥哥嘅花嚟噶，绝对唔会有错嘅。 咁做太冒险啦，好有可能系 Professor 设计嘅陷阱嚟噶，系咪啊，孟波？孟波啊！ 其实去下都冇坏啊。 被你激死啊！刘娥都系咁样话噶啦，你绝对唔可以去啊！你件浴袍我摆咗喺门口啦。 孟波先生， 既然是这样的，我们去见你哥哥。 我和哥哥分开了13年，好久没见。 真的很久，你哥哥究竟是怎样 的？最低限度对于我来讲，我哥哥绝对是一个好人来的。 回忆真的好，起码可以将一些好的东西保存到现在，绝对不会变质。 你认为不见面会好一 点？这件事你自己决定。作为一个久别重逢的地方，游乐场没什么太大的气氛。 城市猎人，早就估到你都会来的了。我们没见成13年了，笑美。 哥哥， 你真正的哥哥武藤武明早就死了，竟然不存在了。他战死在沙漠战场，但是他得到重生，他要向送他来这个世界的神作出报复，同时向这个世界进行大报复。 为了抹杀自己的过去，你居然连自己的妹都不放过。 最庆幸的就是我现在没有任何亲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这个女人是没有血缘关系。还有一件事，我回来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你。无论是当雇佣兵又好，在欧洲的黑道打滚又好，我都听到关于你的事，说你身手敏捷，智勇相全，是日本的 No.1 城市猎人。我等同你比试竟然等了很久了。 随时奉陪。 不好啊，求下你不要这样做啊。 我准备了一份见面礼给你，就在那里。 你究竟想怎样啊？你啊， 有班特快列车很快就会经过这里了，我想看你怎做救世主。 孟波先生， 冇用的浪费时间。 他是城市猎人啊，遇到咁强的对手，游戏越来越好玩。城市猎人，今次呢个警告是我向你和日本政府发出的。 唉，今天真的很危险啊，好彩咋，如果迟多一步啊，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啊，死伤可能超过几百人啊。 哥哥讲得冇错的，其实我同佢之间的确是冇血缘关系，我父母都是。我记得我的亲生父母在我五岁嗰阵因为意外过咗身，之后他们在孤儿院收养了我，供书教学，养育我成人。 是 Professor， 不是，他们就是武藤的父母来的。 他们当我亲生女咁看待，不是，他们简直对我还好过自己的亲生女。我记得那次是我和哥哥第一次见面，当时哥哥16岁，就已经很厉害，考到哈佛大学的学位。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和他的父母都不抽不睬。到了那一天，哥哥18岁生日那一晚， 所有嘢都已经准备好晒喇喎。小美啊，上去叫哥哥落嚟切蛋糕啦。 係。哥哥啊，快啲落去切蛋糕啦。哥哥啊。 哥哥他在生日那一晚突然间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而且还考到个大学学位，虽然什么都有，不过这不代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的。 Professor 真的离谱啊，竟然要笑美小姐冒那么大的险啊。 慧香你误会啦， 啊， 全部都是我的责任嚟噶，是我不好才至会搞成咁嘅啫。 吓，啊，系咁啊。 喂喂，慧香你。 啊。 大家仲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呢一条铁桥所受嘅破坏几咁严重。警方发言人表示，今次的爆炸可能同日前袭击囚车、劫走两名押送途中的重犯、造福 Professor 的一名冷血男子有关。警方除了努力缉捕凶徒之外，也都提醒各位市民经常要提高警觉。 快在东京落手。 这里就是申诉， 是那个又卑鄙又猥琐的城市猎人的地头。但是在三日之后就会完全消失的。 所有事已经搞定了，我的结扎简直没得谈。 跟我接警察总监。 是你啊 Professor。 跟我转告我的要求。 什么话你的要求？想创你的心啊，发梦没那么早。 总监，你说那么多无谓的事，就是你华德士啦。跟我找个华德士的来。 嘿呀，你去死啦、啊、喂，你想做什么？ 你想怎样啊？说你的要求出来啦。 嗯，你不是在成田机场见过那一位？ 冇错，我是野上牙子。 野上牙子啊，你同呢个总监有拉楞嘅 咩？你都系一样讲得太多无谓嘢啦。 咁我就要透过你同日本展开交涉啦。好啦，讲翻正题，你哋准备100亿俾我啦。 要100亿？ 咩话？ 交款方式迟啲再通知你哋。如果政府拒绝我嘅要求嘅。咁东京某一笪地方就会发生大惨剧。 你真系狮子开大口，竟然要100亿。 你都应该明白，政府系绝对唔会俾你一笔钱嘅。 嗯。 所以我想你帮下手。 你唔使再讲啦，净系保护真风少美已经够我唔得闲啦，我冇理由俾你打针唔理佢噶。 你无非系想揾机会博下人哋懵啫。 Bingo！ 我个次次帮你都冇正数啊。我大把嘢仲唔得闲送你啦！ 阿波啊喂， 嗰个 professor 问波啊，你呢次嘅对手应真唔少嘢，啊？唉，我真的缝得你紧要咯， 不过冇计噶噃，喺屋企睇埋香港及到实晒。 系啦喂，你今次想我同你做啲乜嘢啊？ 好，我想你同我揾个斗口出嚟，运用你灵通嘅消息网络啫。 我即管试下啦，不过咁噃，今次单嘢一定会好棘手啊。 我就系知道好恶搞先揾你帮手啫，老袁。 冇办法啦，系啦，万波啊。好早之前呢，我想同你讲㗎喇。 咩事先？有嘢唔怕讲喎。 希望你唔好乘机睇我啲珍藏走啦。 啊哎呀。 吓、啊、绝对唔可以咁做㗎。而家风头火势嘛，做宣传嘅嘢就迟啲先搞啦。 唔得噶，唔可以迟噶。 南波，你帮我劝下佢啦。 关于试揸新车单嘢啊， 一月取消佢摆啦，费事有咩事啊？ 嗰日我嘅 fan club 会有好多 fans 同我一齐坐嘅，你唔使劝我啦。 喂，等阵啦，喂。 如果你够唔放心嘅，到时贴身保护佢咪冇事咯。而家保护到佢嘅得你一个嘅啫。 冇错啦，咁好咧，我赶时间，你搞掂埋张单啦。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你打算用自己嚟做你啊？ 我可以做得到嘅，就只有咁样。虽然我咁样做未必制止到哥哥佢。 如果要制止到佢嘅，咁就要 得啦。我明白嘅。其实我一直都喺度欺骗紧周围嘅人。我喺孤儿院入边生活嗰阵，已经好醒目，好识得睇大人嘅面口，自己扮得开朗一啲，咁就可以博到啲大人嘅欢心。所以我被收养嗰阵。我特登扮得好开心咁，不过时间过得越耐，当其他人对我越好嗰阵，我就觉得越难过。 我记得系嗰一次。 到底喺度谂乜嘢啊？话我知啊！如果你净系谂唔实行嘅，对件事系冇帮助嘅，系咪？啊，系啦，唔知你有冇咁谂过咧？留喺呢度嘅话，咁你就会迷失真正嘅自我。 哥哥啊！我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其实哥哥和我是很相似的，外表一点都不相同，不过我们都只可以相信自己。对不住啊，要你在这里听完我说这么闷的事情。如果真的到了非要激到哥哥不可的地步，到了那阵，我真的不想加深对哥哥的憎恨。 志明，唔好呃你啦， 真系会嚟，我要真风少女帮我签名噶。 喂，系你啊 ，Professor？ 点啊？决定俾钱我未啊？ 唔好意思喎， 我早就估到会系咁嘅结果噶啦。 我哋冇谂住要俾钱。 系咩？你哋迟啲就会后悔啊！我呢份人冇咁易话为啊，拒绝我嘅新宿好快就喺地图上消失。 等一阵啊，你哋咧想点啊？ 你等 阵， 等 埋 我啊！ 诶，夹实你条女啊！ 哇，咩事啊？做咩咁大班人嘅？ 佢哋话要嚟帮忙帮手喎。 诶，唔好咁嘈啦，静啲，静啲。 哎呀，做咩啊？ 咩？真系咁样嘅话咧，包喺我哋身上啦。新宿入边所发生嘅事，唔需要问差佬嘅，揾我哋系最啱噶啦。所有窿窿罅罅咧，我哋一清二楚嘅。 拜托晒。不过咁啊，就算揾到我哋要揾嘅嘢，你都唔好喐手啊。 我哋识做嘅咧。 偏偏搞得咁嘅嘢， 喂，手足，快啲走啊！ 喂，我是野上牙子 Professor。 收到我给你们的信息了。 你这样做实在太过分 类似啲咁嘅炸弹喺呢个新宿，大约有100处地铺安装咗。记住啊，千祈唔好谂住拆嗰啲炸弹啊！咪话唔提醒你哋，如果轻举妄动嘅，个起爆装置就会自动启动。剩翻嘅时候得3个钟，当3个钟过咗之后咧，某处发生嘅爆炸就会成为引线，跟住引爆所有炸弹。我而家俾1分钟时间你哋考虑清楚，最好尽快俾个答复我。 孟波， 一切正常， 辛苦晒你哋。而家已经找到57笪地方有炸弹噶啦！如果呢啲炸弹全部都爆炸嘅话， 咁样新宿就会喺日本消失噶啦。 咩话？喺棒球中心隔篱啊！好，唔该晒啊！ 搞掂啦，第97个。 喂，波哥仔啊！ 啊？ 又是有料到啊！有人发现黑猫酒店前面嗰笪空地啦，有架货车喺嗰度啊！ 第98个。 喂喂，波哥仔呀、 啊， 嘴翻啖先啦。 哎呀，这个变态噶、 吓快哥哥啊，做咩咁臭啫？嘴啖啦， 你又似你啊？喂， 唔好咁啦。 新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透过特别独有的自动操纵的安全运行系统，对于任何情况的运行又或者是停止，甚至是遇到突发的事故，内置电脑都会适当地处理和应变的。 咁真系唔会有任何嘅问题出现啊？ 绝对系唔会有嘅。总而言之，真风小姐喺唔喺车上，列车嘅运作都会绝对安全。 原来系咁嘅。 嗯？ 预先安放好啲炸弹嘅位置，全部以新宿车站为中心，呈一个放射嘅形状。 你嘅意思系？ 冇错。條友所講的起爆引線就是 什麼話？目標是山手線的新列車， 一定是，絕對不會有錯。 我们的危险分特遣队刚刚出发了。 是不是 Professor？ 你们真的很失败，搞错了。等我教精你们，不要想着可以阻止到爆炸。列车的速度一低于60公里，那个起爆系统就会自动运作的。 还有啊，驾驶的座位承受开的重量一旦减轻，结果都是一样。 那你只是连自己的妹都不理的啫？ 嘥气啦！你的计划是要令到放置在新宿的炸弹产生联动啊嘛！ 即是不愧为城市猎人啊！冇错，在山手线上面那个起爆系统 同 IC 是联动。而家剩翻俾你哋的时间是山手线环绕2个圈，大约2个钟。当行到第2个圈进入新宿站的同时，起爆系统就会运作。 吓、啊、不是吧，驾 喺座位下面，有个炸弹。 咪康定啲嚟啊！你都咁大家点做嘢啊？而家仲紧人哋嘅保镖嘅， 就算死都要好保护当事人。 唔会有事嘅，最紧要定。我会尽力保护你噶啦。 我哋而家准备进入列车道， 搞掂啦！冇咗嗰啲春材喺度阻住晒。 直升机被击落咗， 你知唔知嗰架新列车装住最少超过300个人客噶？ 我要揾总理倾啊！ 我再重新讲多次啊，唔好尝试做埋啲无谓嘢， 咁只会增加伤亡人数嘅。 我重复一次对日本政府嘅要求。总数100亿，全部要用过的10000 yen纸币，每10000 yen为一劈，要用密封胶袋袋住，跟住等我下个指示。我重复一次对日本政府的要求。 自卫队答应咗协助，各车站应做好紧急应变措施。 总监啊，如果作最坏嘅打算，咁成个新宿都会…… 我啊就知道啦。唉，我而家好烦啊。 有一个办法嘅，列车循环咁行紧，而家秋叶原附近，等列车下个圈经过大崎品川之间嘅时候，用转线操作将佢引入品川嘅停车处，咁得唔得呢？ 唉，如果咁样做啊，车上面嘅乘客可能会…… 咁假如考虑到整个新宿会被破坏嘅话， 点可以噶？系咁嘅，使咩俾钱班匪徒？哦， 对方系冷血嘅恐怖分子嚟噶，佢哋收咗钱之后啊，就唔会引爆炸弹噶啦咩？ 谂住点啊？ 我冇时间慢慢解释俾你听啊！ 唔得，我支持唔住啦！信我，你忍耐下，我真系冇办法再忍落去啦！你忍耐多一阵啦，猛波十会嚟救我哋，一定会。猛波，海怪都喺度啊！ 哇！你手车咁渣，撞咗埋佢就系咁先噶啦！ 我够知咯，唔好以我莫烦住我啊！ 快啲减慢速度！哇！喺度神嘅咩？哎呀，架车想靠河呀！哎呀！你睇住我得噶， 仲讲咁多，跳过去啦！ 猛波。你伏低先。 姐，瑞儿俾佢吓死。你条衰嘢啊！你居然咁大命仲未死得咩吓？ 嗱，呢度有炸弹嘅，你唔好乱嚟啊！ 好重啊！ 谂住点做啊？ 横掂咁精彩，睇佢表演多阵啦。 有冇办法拆个炸弹啫？ 有办法都拆咗啦，要整个人先拆得到噶。 点算好咧？咁讲即系横又死，掂又死嘅啫。 快啲走啦！你哋唔好理我啦。 唔得噶，我哋点可以抌低你啫？ 唔紧要噶，我已经。 你的身材咁正又咁 fit， 照我估计体重应该是44公斤。 啊，是啊。 Bingo！ 呢个时候你仲问埋啲咁嘅嘢？ 伟香你又点啊？ 啊？ 我问你有几重啊？ 45公斤。 嗱，人命关天，你唔好报细数啊。 咁啊，47公斤咯。 大家体重相差3公斤，唯有搏搏啦。希望 set 定嘅敏感度有啲位走赚啦。 唔得噶，绝对唔可以咁样做噶。 你而家嘅心力同体力都到咗极限，就嚟支持唔住啦。 唔可以噶，我唔可以要维香替我冒呢一个咁大嘅险噶。 你只管放心，我对孟波有信心。 维香，你系咪仲收埋咗啲好重要嘅嘢？收埋啲咁嘅嘢喺身啊，个炸弹爆紧就得啦。而且唔止一个，真系好离谱啊！咦，呢个咪连气锤？乜仲有噶？收埋咁多大锤用嚟揼钉咩？嗱，时间一定要配合得好准啊！准备啊，数三声就开始，1、2、3。似乎咁样唔超过许可范围噃。 你做乜嘢？ 嗱嗱，冇人揼到我啦，成个人轻松晒，真正嘅 happy 先。 你个衰佬啊！ 你只老虎乸恶唔进样噶啦，我而家点都唔使惊你噶啦。咁你做咩暗算我啊？ 好啦，叫晒你啲无谓人清场。 车厢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你没必要留在这里陪我们，是不 是？ 咩咁傻啊？翻转头， 我唔可以留低维香自己走出去噶，而且我系有义务承担责任噶，我要留低喺呢一度啊！ 离开列车嘅乘客全部平安无事，重复一次，离开列车嘅乘客。 总监啊 ，Professor， 头先我指示过嘅地点附近应该有渠口位，就系将啲现金抌落去嗰度啦。 啊，抌落去地下水道？ 冇错。仲要在三个字之内完成。 在八处指定地点抌低现金，部分的纸币度放置了一些追踪器，预测将会有现金经过的地点和目的地会在这里。 一个西罗峡的污水处理厂， 相信 Professor 班人呢在污水厂附近等啲现金流到，然后就通通捞起佢。 即刻安排警察去现场呢，要快啊。 不过唔好打草惊蛇啊。 是。 动漫电视台边位？ 已经冇时间，立即准备行动。 报道一次，在山手线道放置炸弹，向政府勒索100亿的匪帮首脑致电通知本台，他拿到的100亿将会当礼物送给一些受政府欺压的市民，全数送去有钱执的地点西洛峡的污水处理厂。是这样我都不执输了。 得了，控制不到了，完全失控了，最近的群众起码有几千人，已经上升到几万了。 真的好啊。 孟博，请你通话啦，孟博。 夹埋已经捞起咗大约有10亿日元咁多， 即刻撤退。 而家仲有好多时间啫，其实可以全部捞翻晒噶。 100亿，你以为可以攞得走？ 咁又系嘅。 而家攞到10亿，终于够啦。况且我目的唔系为钱。 今日认真大晒。有咁多钱都未必有命享啦，贪字得个贫啊。 搭机去边度搵你噶？执翻嚟噶咯，执翻嚟噶，啲人劈低咗唔要噶嘛。咪得喺边啊？ 喂，嚟啊嚟啊嚟啊！错 啊！哦，系咪啊？海怪？ 佢哋冇睇实架机啫。 三年车啱啱经过大旗站。 老家，而家点算啊？ 根据报告，而家留喺列车嘅只有两个人啊。 老家， 唉，好啦，联络总裁啊。 点解路线改变咗嘅？ 实行弃卒保帅，佢哋称过两边边样重要，放喺两条人命保住新叔嘅存亡，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但总监啊，你位千金啊，唔系啊，系野兽帮班打电话俾你啊。 我身为总监啊，点啊得闲答啲帮班仔嘅问题至得嘅？ 系。 继续咁落去，尽头会喺停车处。听到未啊，万波？ 嗰啲高官都几冇人情味。 万波，喂，点啊，海军，你嗰边有咩收获？ 火箭炮就 M16 对付坦克用的来福枪， 是咁射个转线器，用对付坦克的来福枪 唔得噶。如果有咩出错嘅，出轨反车噶， 继续咁样都会同一命运。 李树，飞低啲。 海怪，你放心啦，海怪技术好犀利嘅。 跟住下一步点做法啦？ 今次大件事啦！ 咩话？去条中央线道？你个死蠢啊，点解又变咗条捷径噶？ 仲好讲，一系都系你啊，谂下啲屎桥，打住一镬足冚。 而家嗰架车沿住中央线去紧御茶水站， 山手线本身系沿住外围行驶嘅，而家改咗用中央线行车嘅，时间方面将会缩短大约十分钟到啦。 嘿，命令新宿界定嘅警察。同埋所有自卫队嘅队员立即撤退，去啊！ 系。 你唔走啊？ 咁你呢？ 去得边啊？呢度我家嚟，我再冇其他地方可以去噶咯。 我都一样，而且我呢 绝对相信波哥仔是解决到的。如果要死的，我们同他一起呢。 这些就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啦。讲样好嘢你知啦。如果那个特制的炸弹第二次进入新宿的话，无论是什么时间都好啦，都会即刻爆炸的。那个炸弹是没办法解体的，设计非常精密，是我制造杰作中的杰作来的。 试下拆开它。 啊？ 海怪，你好像有支火箭炮的。 我哋而家系咪由得佢哋啊？ 呢个系游戏嚟嘅，如果对手毫无抵抗，边度好玩嘅？ 明白点做法啦，得一次机会嘅啫。小美，点啊？坐翻喺你整嘅杰作上边有咩感觉啊？如果唔想死嘅就喐手，知点做嘅咧？ 首先要将呢个自动系统嘅电脑盘拆除。 喂，你爽手啲啦！ 唔好催我啦！跟住要将自然电线切断。 咁鬼麻烦噶、一齐切断咪干手净脚。 哎呀，切错咗就即刻玩完噶啦！ 会死人噶，唔可以度乱咁搞搞震啊！ 切，好叻啊！我翘埋手睇下点。 李Sir， 是。 飞近啲，我要同佢决斗。 唔好同我讲笑啦，而家我哋架机即系距离新宿好近嘅啫。 照做啦， 哼，简直系发神经，佢要搵自己条命嚟教飞啊！ 喺列车里边，有人喺度等紧我嘅出现。城市猎人，我觉得好开心。有幸遇到个好似你咁嘅对手，我真係要感谢上帝至得。 乜你都相信有上帝嘅存在嘅咩？ 唔止信，直情见过添，喺沙漠战场度嗰一次啊。敌军步步进逼，头顶落个不停，自己有个炮弹。喺嗰阵，我第一次感觉到生存系咁实在，我好感谢神。而你应该明白嘅。唔理点样，我哋根本就系同类。换句话讲，我哋都系要透过做啲咁嘅嘢，先感受到生存嘅感觉。 你讲错啦，咁只不过系你嘅极限嚟啫。 系咩？ 我嘅人生仲有更重要嘅嘢。 你所讲嘅嘢先系你嘅极限啊！ 慧香小姐， 万军， 的确是一支好枪，唯一的缺点就是得六发子弹。你对他咁长情，我都佩服你。可惜他累到你冇一条命啊！你真的好愚蠢。这场决斗很快就有分晓， 如果你赢了，你打算怎么做？ 没什么打算，只是想迅速在地图上消失。这部列车亦都是一样。 由失速站仲有1分30秒啫。 孟婆， 城市猎人，今次嘅决斗系我输咗，但系最终嚟讲仍然系我赢。嗰个炸弹，你冇可能拆得到。 点啊，慧香？路线是什么颜色 红色、白色、蓝色、黄色，还有黑色和绿色的。 六条颜色线机会是六分一。今次真的要求上帝保佑你。 靠运气才过到关的，太没自信了。唯有是这样做了。三级灵感不会错的， 真是疏上脑啊。 究竟这样做得不得的？无法，唯有信他的灵感。 相信我啦，一定烧一边。 咁重要关头，你竟然讲咩三级灵感，系咪伤害街坊啊？ 我哋而家咪冇事大步揽过咯。 你唔系搞掂啊？ 呢个世界上有个独一无二嘅人，一个咁特别同咁难得嘅人，使唔舍得佢死？我都再冇必要要留喺度。对于我嚟讲，最珍贵嘅嘢就系你灿烂嘅笑容。我真系好希望可以再次见到你笑。 哥哥，哥哥唔好死啊！ 维香啊，咁高兴饮多杯啊！啊，唔好意思啊。 嚟啦，小美，企喺度做乜嘢？嚟啦，同个 fans 玩下先得噶嘛！嚟啊嚟啦。 美树啊，你唔好咁啦。 我信得个海怪，佢唔会乱嚟嘅。 喂，美树够啦，你睇下你针写晒啦。 大家手掌对手掌先得噶嘛！嚟啦。 放松啲，唔使怕丑噶。嚟行埋啲啊，行埋啲啊。哇，咁就攞低啦，睇唔出咁大个人一啲用都冇嘅。 老细啊，慢慢欣赏咯。 吓，三级极品珍藏。 好嘢，梗系要一齐欣赏先过瘾噶嘛。 有冇搞错啊？咁样玩我哋。